锵锵三人行，这个家辉刚才也是赞美了又廷啊，说她是最会穿衣服的台湾女生。 对， 她太太都是台湾女生啊，你想这个夸奖够分量。 我昨天刚好碰到又廷嘛，我就从背后偷拍她嘛，她穿个黑丝袜、黑迷你裙，这是正好是我最喜欢看的类型。拍完回来啊，我告诉你，我做人很大方的，拍完回家还跟我太太分享。 是。 可是后来就闯祸了。因为我就跟他讲，大家看得很高兴，研究那个又廷的腿的比例哈，然后我就突然冒了一句，我说你看人家是台湾女生，你也台湾女生。 哎呀，那闯祸，变坏人了。 家辉，我跟你说，他有很好的幽默感。 对， 那天讲他太太要去泰国嘛，去修行，还让文道的介绍和尚认识。结果呢，他太太和另两个女伴跟着一个泰国和尚，就到那个泰国和尚那个，反正过了一夜，到他修行的地方，可能过了一夜，当然没有什么事啊。然后你知道家辉说什么？说我就很生气啊，那个泰国那个就不安全啊。说当然，我太太也是和那两个女伴也是四五十岁了，我倒是怕那个和尚生气。 而且我很没面子，回来我太太说没事，我说你确定没事？太没面子了。 对对对，所以你就知道女人其实喜欢这样的男人。 是吧 他这个能给你带来一些快乐，你不觉得吗？ 对，我最近碰到一些就是约会对象啊，他们可能很会讲啊，就是很 talkative， 很爱讲话这样。那这是跟我以前就是有一阵子我是比较喜欢安静的男生，然后就有个长辈跟我讲，多话男生好，这样你以后晚年不寂寞。回家的时候就一直讲给你听，多好。 你应该说，呸，谁要跟他过到晚年？你应该自强嘛，是吗？ 哎呀，这样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爆个小料哈。 哦， 反正爆了料之后不能放，你们也会剪掉。我有一天前两个礼拜在中环一个 shopping mall， 远远看到又廷跟一个男生在喝咖啡。 哦， 然后呢，他又廷坐子旁边放着好多的名牌的袋子，然后呢，那个男生不断讲话，那个又廷不断笑，笑得好高兴，好开心，很甜的。那我当时真想打电话给文涛，文涛还是不要挑拨了。 你应该偷拍下来啊。 没有拍下来嘛，你就发在微博上。 你要知道我没拍，他是因还没得罪我嘛，得罪了我的时候才拿出来。 哎， 还是说我缺钱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会穿衣服了。 原来是太小， 有金主啊。 有 金主啊。 我还没说那个名牌袋全部是男装了，可能是他买来送给那个男生的。 不可能，你乱讲，你要乱讲。这边已经是编故事，这边也是记者编故事。哎，不可能， 这现在也不出奇。有的女的就现在就是很强的，很强势的，你知道吗？凭什么就说啊？为什么一定传统的女什么男人养女人呢？现在有我知道，这有的男人就和妻子在外面这个做事啊，自己在家里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呀，我很羡慕。所以咱们今天就得说说，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女的，这最近出事儿了嘛？就是也没出事，就会说话。她就是太会说话了，太会说话呀。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在台湾，我有个台湾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啊，他教给我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对干咱们这行的人有启发，就说要慎言，就说这个气啊，这个玻璃杯啊摔到地上啊那是没法收拾的，说言出于口不可及也，这个话说出去啊你追不回来的，所以这个有时候 一言既出， 对，像干咱们这个整天说的都是追不回，驷马难追，对吗？当然， 他在警告我不要乱爆料。 知当然有些个女强人，人家说话就不准备追的，那就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谁呢？李娜最近的话呀还引起一个话题，我想啊你们俩还都不算大陆成长的，但我很感兴趣你们会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是 李娜，你可以，她接受最近比赛接受一个访问，有的记者就问她说，姚明跟这个中国篮协关系很密切，好像说话也很小心，你会不会？你看李娜说，对我来说我只不过是个网球运动员，我打球不是为了国家，而只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感觉如果自己说谎了，或者是没有表达出心中所想，就不舒服。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撒谎一次，你就不得不用十个谎言去为他做出弥补。这话也像是对家辉说的，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去做。当然了，我知道如果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可能有很多人因此讨厌我，但是没关系，我心里舒服了就行。这里面一个被那些个网站的人挑出来的标题就是我打球不为国家。 对，你说记者坏不坏？这么一大段就只挑这一句话。 也没 我看完了以后，我看到的时候也是看到标题，然后想说哇，他怎么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么一段话。再回去看到你刚才看到这个原文，我就觉得那没有哪里错了。我真的想问哪里讲错要让大家生气了。我说真的，就是他为自己打好球啊，那如果他打好球，那大家就认识中国的网球选手，那有什么不那对中国不好吗？没有啊，他讲这句话有对中国不好？没有啊。他如果把他自己做好了，问心无愧，而且他是个开心的网球选手，他才会好的表现啊。你们给他那么多民族的压力，然后给他那么多的期望，我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 这就像是谁啊，就是说那个是谁说过一个话，说这个毕加索哈，说毕加索画画不是为了他的国家，相反他的国家反倒应该感谢有个毕加索。 是个这个关系吗？ 那所有艺术家嘛，画画也好，写作也好，打球不算是艺术啊，虽然打球可以，体育有艺术哈，可是你任何一个要做自己要做好的事情，一定是为了你自己嘛。你可以同时也觉得说我让国家来分享我的光荣没关系哈，可是国家不懂怎么教我打球啊，国家怎么懂啊？ 不是什么有一个美国总统讲今日你以国家为荣，明日国家以你为荣啊，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今日什么某某学校为以你为荣，明日某某学校以你为荣，他希望你出去以后就是有所成就，以后我们说你是校友的时候，我们学校觉得很光荣。但你我不可能出来说我今天做凤凰主播是为了我们台湾，为了我某某学校。对啊，这个也把自己的责任弄太大，我也把自己放太大，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但我把自己做好，如果我的国家因为我或者是我的地区因为我而感到光荣的话，那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 对， 你看你们这么看，这就说明啊，就是过去的大陆人呢，对思想上还是个冲击，因为我们说惯了的是当然是为国家，不为国家你为谁？有你自己吗？ 所以打的时候就是感觉做事 他有几种情况啊。你看体制内的运动员，中国有名的叫举国体制，那么他说是国家培养了你，所以呢你的前几年那个有个运动员是滑冰的还是冰别反正冰上运动员，还说好像就是因为先感谢了父母才感谢国家，这都不干了，说啊你是把父母放在国家前面，你知道吗？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国家花钱培养了你，国家发现了你这个人才，国家花钱培养了你，所以你不为国家你为你自己，你这个说话叫狼子不叫狼子野心，就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知恩不图报啊，不知恩不图报，对吧？但是呢像李娜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她是单飞了嘛，人家自己去打去了。而且我就跟你讲，人呢都是带着一些过往的一些原因的。你看哈，就正如说他们讲说曾荫权啊，香港人这么样的就搞他，对吧？其实真是因为那点事儿吗？有人说了，说也是，其实也是因为本来对他不太满意，你明白吗？就是说哎，这么几年好像香港经济还没有都弄不好，对吧？把责任归咎于他，你知道吗？是因为有点积怨。 对，可是曾荫权那个例子又小小不一样，那个事情坦白讲除了当然会觉得他弄得不好以外哈，情绪感觉不舒服嘛，另外是对事不对人。因为香港一直以来坦白讲，为什么让香港成为别说中国和大陆哈，全世界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哈，他对很多制度特别清廉廉洁，奉公守法这四个字看得很重，所以说假如是有所怀疑的话，相对于其他有一些公务员可能做了类似的事情甚至更轻微的，也要后来出了麻烦，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比较看重。 是的， 不是针对 这就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两件事都是挑战了价值观。 哎，对， 就是香港这也是挑战了香港认为奉公廉洁的价值观。李娜的这句话只是他挑战了中国民众有什么来对对民族方面国家方面的价值观。 价值观至少之一是什么？叫爱祖国爱人民。 但是我要说的是，他讲了这句话，他没有不爱啊。为什么大家就一翻两瞪眼？你说我不是为国家打，你就是不爱吗？他没有放弃中国护照，我们还台湾还有很多运动员没办法，为了求生存，我得转成其他国籍，我才能够在那个地方或者在很多地方我才能够出场。哎，对啊，那你要怎么说？他有时候是为了生存，那李娜都没有到这个地步，他没有说不爱啊，所以大家怎么会把他一翻两瞪眼就扣那么大帽子，然后挑一句话就说你就是这句话，因为表示你不爱。那这样就严重了。 哎，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呢？你把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会有杀身之术吗？ 你看有人就评论是都写李娜的真话是这个社会的敌人。哎，你就好比说我再假想说，要是有一运动员世界冠军采访他，他说我就是为了钱，我甚至我也不为了国家，我也不为了什么热爱这项体育运动，小弟就是为了这个奖金100万美元，所以呢我一直努力到现在，今天到手了，我很 happy。 这个应该受到批评吗？ 应该也不会了，但是身为社会人物、是公众人物，可能是不是也要？ 对， 也是。 你看，你还是有底线的， 还是有底线。 我认为这样都很好。 那这个你说 真话就行。 你说真话是一回事，可是得体的话不一定是等于真话。 是 我们人跟人嘛，碰到谁你说你漂亮，我刚不是说又挺很会穿衣服吗？ 场面话，场面话， 也是 没来 的话 就不这么说呀。 对，所以说得体的话不一定是真诚的话嘛，或者说应该这样说了，真诚的话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选择什么时候说。我们可以不说谎话，可是不需要勉强自己什么时候都把所有的真话讲出来嘛，哈，我们可以讲某部分的话哈。我觉得，假如在一个环境哈，当大家都讲着说这个体育运动怎么好，或者说我们国家怎么培养人才的时候，突然有人这样子说，我不是啊，不是为国家，我也不是为自己，我为了钱去买个房子，然后再炒卖，然后再退休，这也是真话，可是很不得体，好像大家在吹一个气球啊。突然有人在旁边无缘无故拿个针来戳他，我是想戳啊，可是你需要这个时候来戳吗？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活或者说里面的智慧吧，哈，什么时候做讲什么样的话。 哎，家辉讲的这个有道理了，这个啊就是主持人琢磨的问题。今天呢很多人讲啊叫玩个性，或者说耍酷，或者说我就做我自己啊，做我的这个什么真我啊，我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似乎没人能说你有什么错哈。可是实际上啊，咱要说更高班一点、更高干一点的讲的话，它有个恰当不恰当， 是 合适不合适，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主持人你就考虑这个问题呢？你在一个场合里，对吧？对，你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也许它是一个真话，可是如果台下坐着的都是这件事情的相关人，你说了这句话会使得他们今天整晚上都不开心，那么你要说还是不要说？你要说啊，我不说就是我虚伪。我觉得也许你可以选择另一个场合， 是 同样表达你的真诚，那就更就是更圆满，对吧？哎，大家又了解了你的立场，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啊，这样做人好憋屈。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里边就又讲到一个更残忍的地方，这个人呐，你真的是要强。你知道吗？有本事可以胡说，真的。 到了一定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胡说。 可以胡说，真的就是你可以不管这么多，因为谁叫你有才呢？没办法呀，就是社会宠着你，你没人有你这个本事。但是你看，很多人没有任何才能的人，他怎么办？我也是这脾气啊，是吧？我觉着我比李娜更想那个什么活出真我，但是。你知道吗？你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是或许你就是没有被 不是变成一个社会人物的时候你才可以畅所欲言啊，因为你的影响可能只影响你旁边的同学你的公司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公众媒体前面我就不可以畅所欲言啊，因为你做的是社会责任以及社会的表率，你影响的是几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大家以你为感楷模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这样讲，你就不可以、 就是每一个圈子都有它的避讳嘛，也很难说每个圈子都能够畅所欲言，你在 office 就不能，或者说你在家里你妈妈煮菜给你吃好难吃了吗，我说爸妈那么丑你吃得下吗对对，你也是讲真话哈，可是这样就引起家庭革命哈，而且真话假话这样很难说，你刚讲到自我耍个性哈、就让我想到以前我闯过一个祸哈，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有我的下属嘛，整天就开口闭口我要超越自我，我要超越自我哈，其实无所谓啦年轻人，可是我刻薄我就受不了，我就告诉问他一句，你要超越自我是吗，好啊，可是你自我起点那么低，超越了自我也没怎么样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你根本整天要超越自我了，哇我可能伤害了他的心，从此他做对我台面台下做了很多的攻击哈，我才想到原来伤害一个他自我膨胀的人的自我是那么可怕的伤害哈，所以那个以后我就不敢畅所欲言了啊，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还真的就是说，你自己耍性子啊，你就坚持你自己，到最后呢，你获得了自由，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周围都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人说话肆无忌惮，他总这样的话呀，大家就接受了，他就是这个性格，对吗？或者说。他这个说这种话，或者他跟人发脾气，不会有人给他计较，因为知道这就是个性情中人，他从来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你看他反而也得到了某种自由，你们会原谅他， 是， 你也不会觉得他冒犯了。 但是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你得就是继续坚持下去。有很多人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因为肯定他在展现自我的过程当中，大家在接受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有很大的反弹。 你知道有的人呐、他谈不到坚持。他是根本就不知道周围人的反应 好幸福、 他没有他的命，那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 这样很幸福。 对，本公司就有这样的人，我特别喜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是不是该讲林书豪了 对吗，讲讲台湾的 林书豪，人家现在都写成输球的那个输了， 是啊， 林书豪， 是啊， 你还爱他吗？ 哦，我还是爱啊， 好像你还挺强强， 不是，我应该是说他就算只赢那么一个月，就只有那个二月的光辉的二月啊、他现在三月时代杂志就骂他，二月把他变成封面人物，三月时代杂志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骂林书豪，说怎么可以一直输球这样。但不管如何，他起码只要他是那么曾经历史上一个月他是封面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他鼓舞了我说，一个人只要坚持你想做的事情，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总有替补上场的时候。那你就那么一个月，我觉得我在 NBA 打球谁能那么一个月啊，多少人死在沙滩上，没有像他有连一个月都没有， 没错， 更何况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怎么讲，就是你看到旁边那些那种高头大麻怪物，你还觉得你可能，你已经被流放边疆那么多次，要是我是哈佛的学生何必，我也有我的自尊啊。 你知道我在台湾我就感觉到这个林书豪火的程度、当然是在大陆都很火， 是， 但是你们想象不到在台湾火的这个程度，那几乎是所有的节目啊，是话里话外都要带上一句林 书豪。你说这件事就真的相反，这个就不是林书豪说我为什么台湾打球，是没有，因为林书豪从小就已经在美国长大，所以就等于是等于台湾的人去把他，就是真的台湾以你为荣那样把他拉过来，一把他贴过来这样。 重点在于说台湾也没有强迫林书豪说 是 你要以我们台湾为荣、 也 没有嘛。 对， 你说台湾真火、我也刚去了台湾嘛，碰到很多中年的朋友，是中年的朋友的老婆的爱林书豪爱的要死， 是是是是， 甚至有一个台大教授告诉我说，他老婆很清楚告诉他说，假如他今天碰到一个林书豪这样的男人， 我愿意跟你离婚，把我那个教授朋友气得要死。我跟你五十年的夫妻关系，你愿意用一个这样比不过这样小子打篮球？ 没错没错。 对， 那但是林书豪自我的认同。他是美国人是吧？ 对， 他说他是美国人， 他倒没有自，我觉得这到大家去问他，他倒没有去认同什么。但是例如说大家有问他，你感谢谁啊，你已经有这个成就， 他感谢谁、啊、 他第一个感谢上帝嘛。 哦， 对，因为他有 这没得 他有那就没得别 他就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第二件事情，我觉得他要感谢他的父母，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念到哈佛的学生，你可以让他留在 NBA 就是打板凳，而不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去什么金融界赚赚钱，或者是回去哪里做件事。 好像从来没有美国人说被问你感谢谁，他会说我感谢民主党，或者说感谢共和党。好像 对， 好像 最多就是 我感谢美国共和党。 对啊，就是奥巴马选上也会说谢谢上帝 教。奥斯卡奖颁奖，他们一般都是感谢一些具体的人， 是 吧？ 是， 感谢导演，感谢老婆，感谢孩子，他没说感谢美利坚合众国， 对 是吗？ 对啊，最多就是感谢上帝，对啊。 这挺奇怪。 蛮好玩的，对，我后来想 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呢，美利坚合众国给了他一切啊。 假如有一个英国人也是英国明星哈，我感谢英国工党，感谢英国， 伊丽莎白， 对对，感谢女王，就那是蛮 那像是派出来的竞选代表， 一定把他送去那个精神病院的，那情况是不一样。可是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啊，你刚说他突然要好像。